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扰，放我孤单。

长大，想法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有你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何必找回 baby 都想当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多少梦中每只密密麻满的记号，多少温暖那张单票围绕着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冷清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却做圈套，贪作死爱路。你还未太已叫我醉倒。

多寂寞，默默无语满怀心事，无人可诉说。花瓣上面不是如初，那是过后。